实出有名，俱乐部工会需要的只是这一点。杀人越货，所以被追杀，这下理由显然是很站得住脚的。再加上有毁人不倦这个名声在外，很多人心目中的鼠辈做陪衬，工会都不需要去看什么结果。他们很清楚，他们不用再顾及君莫笑现如今的名气。在做完了表面功夫后， 三大工会又去拉拢了其他工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拾荒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而后则是发布了对君莫笑和毁人不倦的追杀。当然，为了敷衍表面文章，展楼兰五人的那个野号也被挂上了黑名单。七个人都被发了悬赏，而这次悬赏的内容不是什么虚浮的东西， 是真金白银。君莫笑和毁人不倦两个价值都是500块，有人发现，招呼各大工会的人过去，只要杀成，那就是500块。展楼兰五人的身价却是低多了，每个人才100块。比起之前那些表面文章，显然这悬赏更加吸引人眼球。 在这样的可以交易的网游中，谁都清楚，最强道具那绝对就是人民币，没有之一。这种悬赏在荣耀中也不是没见过，但你胡乱出来一个人跳出来嚷嚷，也得有人信呢。哪怕是再有才的人民币战士，有才和有信用也是两回事，也是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信用，才能搞这样的交易。 但现在发布悬赏的是大工会，俱乐部工会，这些工会那肯定是一言九鼎的，放出这样的承诺，那就绝对会兑现的。只要遇见悬赏的这些人时，打个招呼就有可能获得这真金白银，这钱实在是太好赚了。俱乐部工会们呢，却也做够表面功夫，联合声明，是以打击拾荒者为主题。 这次悬赏是第一波，先灭毁人不倦这样名声最大的出头鸟。至于以后，工会们表示会根据情况而再看要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俱乐部工会这样的联手行动在荣耀史上也算是头一遭了，网游界顿时在线高潮，各色各样的讨论不断的在论坛各大板块刷新着。 第十区里那些大工会的开荒分会，可算是盼着这一天了。君莫笑啊，让他们咬牙切齿了这么久，今儿个总算是盼到出口恶气的时候了。一时间纷纷向上头请缨，请示君莫笑去神之领域后留在第十区的星星工会，要不要也顺便给他拔除了？结果这个提议 却是没有哪家工会上层会同意。能这样联手悬赏追杀君莫笑，显然还是因为这家伙真实的身份和意图有可能对各大俱乐部站队形成威胁。只要能把这个人打掉，把这个人限制住，那就已经足够。星星工会毕竟只是一些普通的玩家，把他们全部给牵连起来， 这对于俱乐部工会来说并不是件很好看的事，形象问题始终是需要他们非常顾忌的。无耻，太无耻了！各大俱乐部工会的联合声明现在在各色荣耀网站、论坛都是挂的头版头条，陈果看后立刻是怒火中烧。 怎么？ 叶修从屏幕后面探出脑袋问：“ 你看。”陈果把声明的链接发给叶修。哦哦。叶修点进去，一边看着一边凹着，看完之后居然问了一个让陈果吐血的问题：“ 哪里无耻了？这还不无耻啊？” 陈果指着屏幕：“ 除了说我和毁人不倦是同伙以外， 其他基本都是当天真实发生的事情嘛。” 啊！ 陈果一呆，然后再仔细一看， 细细一想，拾荒，叶修是去拾荒来着，杀人确实也有杀人来着，越货越来的货现在就装备在他的竹烟匣上来着，这个事儿怎么还真是， 他们这是借题发挥。 这样说还差不多。 一次500块。 这篇唐柔看到也感慨了一下。 哎，不知道我开马甲去的话，不知道你算不算啊？500块一次，按没有牧师复活的话，5次会削掉一级的实力，那就是2500块。上次从那个什么网吧赢了24个号，全部杀掉一共70级的经验的话，要多少钱来着？ 叶修一时有点算不过来。 420万。 唐柔这边很配合地计算了一下。 好想赚这笔钱啊。哎，让我想想啊。 叶修认真思考起来。 你想个鬼啊。 陈果差点把桌掀了。 马甲估计是赚不到，还得用真身啊。我得看看淘宝去。 淘宝？ 我看现在还有没有散人卖号，有的话军魔校就送他们去杀好了。不过这么多年了，散人恐怕应该没有了吧。 叶修这边麻利的操作着，不但一会儿就已经有了结果。 哎，真的没有啊，没有散人买。 你 散人没有，忍者号还是有的呀。毁人不倦送他们杀，一个号也能赚10000万啊，对不对？ 叶修盘算着。 17万5000。 唐柔给纠正了一下。 哎呦。 叶修这时一拍键盘。 怎么？ 陈果忙问。 上次好像没有加那个家伙的好友，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到。 叶修很郁闷地说着。陈果这边狂翻白眼，已经完全不知道接什么话好了。 哎，对了，还有斩龙兰那边的5个号呢，5个野号而已，赚这笔钱也不亏啊。 叶修说着。 不过这钱赚了也是他的，不能分给我们啊。 人家会像你这么没下线吗？ 哎，你说他不会动这个心思？ 废话。 陈国相信斩龙兰这么赫赫有名的人民币战士断然不会这么无聊。 这样啊，那大家这么熟了，5个号借给我好了，我换5个号给他。哎，哪5个职业来着？ 叶修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拉开抽屉，翻起了上次迎来的24张账号卡，从中抽出了斩楼兰他们那5个人的职业。 喂，你不是吧？ 陈果看到叶修的举动，发现这家伙好像真的是在行动来着。 重返联盟的第一桶金，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可以赚到。想当年想在游戏里捞点钱可没那么容易啊。 叶修说着，一脸的往事不堪回首的表情。陈果的脑袋已经完全杵在键盘上了，他实在无法把眼前这货和昨天那个为了队伍而牺牲，看到队伍不争气而忧伤的队长结合在一起了。 最近自己眨眼的方式始终不对呀，看到的东西都是错的。 完全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陈果，在键盘上杵了一会儿后愤然起身，快步走到了叶修身后。结果这一看，真的，竟然全是真的。这家伙已经在 QQ 上和斩楼兰联系了起来。 太没有下线了。 陈果泪流满面。 各大工会的联合声明看到了没有啊？ 叶修是这样的和人打招呼的。 看到了。哎，我们哥们几个一人才值100块啊，捆起来再顶你一个，真郁闷。 展楼兰回复着。这也是挺知道找乐趣的人，在那儿纠结这身价问题呢。 咱都是陪衬。哎，你看那声明，毁人不倦才是出头鸟。 那是打击拾荒，他应该是出头鸟了。不过他们的重点还是你啊，唯恐大家把你忽略掉，也给你标了个500的身价。 展楼兰倒是挺明白这里面的门道。 我找你啊，就是想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 嗯，这事儿是麻烦，我们几个的野号不用了就是了。你这个真不好弄啊。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想赚这笔钱来着。 对面久久无语，展楼兰这么懂门道，显然是一眼就明白了叶修的意图，这会儿也正在键盘上杵着呢。叶修看对方突然没反应， QQ 抖动了一下。 大神，你真是…… 展楼兰只能是用省略号了，贬义的词不好意思说，褒义的词实在想不出来。 现在关键是我这号呢还真没法替的，现在就是不知道你有兴趣没，你要是有兴趣就算了，你要是没兴趣啊，我拿五个号换你手里那五个野号。 换啥呀？你要你拿去就是了。 展楼兰又是半晌的沉默，倒是很干脆的来了一句， 这感情好啊。哎，要不要分红啊？ 哎，不用不用， 你也是投资者呀，而且股份不少呢。 不用，真不用。 展楼兰着急推辞。 哎，太客气了你。 其实这点钱啊，我还不放在眼里，真的，相信我。 展楼兰为了不掺和这事儿，宁可给自己塑造一个财大气粗、眼高于顶的嚣张样。 啊，好吧好吧，不愿意就不勉强了啊。 不过说起来，虽然悬赏是放出去了，但我们这些人也许只是表面文章，你看他发的那悬赏上明确说明了要杀成了才会兑现，这他要是故意放水，这钱你还真拿不着。 展楼兰果断跳过刚才那节，飞快把话题往深里谈。 嗯，这个我也想到了，不过既然是我自己掌控，我为何还要让他们来杀呀？我自己摆弄一下，录下视频给他们不就好了？ 可是这样反复都是一个人的话太假了吧。 展楼兰说， 你游戏里再伪装，最终打款的账户总不能也千变万化吧。 哎，说的也是啊，所以我就说还是需要点合作者，你怎么样？ 哎呦，我妈叫我吃饭了，我得闪了，你给我留个地儿，回头五个账号我给你寄过去，就这样啊，我先闪了。 展楼兰飞快的直接下线了。 鄙视，非常鄙视。 陈果在后边念叨着。 这种事儿找谁合作比较不容易起疑心呢？ 叶修思考着。陈果在一边看了叶修和展楼兰的聊天过程，一边鄙视，一边却也情不自禁地开始思考。联系点朋友帮手，陈果起初是这样想的，但转念又一想，朋友再多也不够数啊，这五个角色全杀到底儿的话一共要1750次，就算一个人出面10次都需要175个人，而且10次那么多已经挺引人怀疑了。神之领域可说是10个普通区玩家统一的最终归宿，能容纳这么多人，地图面积有多大可想而知，想找固定的一个人，那和大海里捞针差不多。要不这么多俱乐部工会何必联手发什么悬赏，他们这已经是网游里最强横的势力了。陈果这半天没琢磨出个可靠的主意，结果一看身前的叶修，电脑屏幕上却是在搜罗着网游工作室。 你准备找工作室啊？ 陈果脱口而出。 工作室很合理，对不对？ 陈果想想，确实，工作室的话，遇到这样的买卖，费尽心思去完成，一个角色别说10次，多捞几次都不成问题。尤其是自己杀戮视频，这更像是工作室的举动。 梦幻工作室不错。 陈果这时又是坐到一边，看到叶修在扫那些工作室的信息，指着当中一个推荐起来。 是吗？ 叶修点开梦幻工作室的详细介绍，看了看后却又关掉了。 怎么？ 陈果纳闷。梦幻工作室是相当正规的网游工作室， 业务范围很广，口碑也不错。陈果不明白叶修有什么不满意的。 再看看。 叶修继续翻找着。 前程也不错呢。 陈果又推荐。多年玩家对工作室也是略有些了解，起码比较有名的都知道。结果这个叶修进去看了看后又给否决掉了。 你想找什么样的啊？ 陈果无奈了。 找个认识的。 你还有认识的？ 哥荣耀十年了，什么人不认识啊？ 说话间终于是自己点开了一个工作室的介绍。陈果在旁一扫，这家工作室星级挺低的，客户投票的满意度也很平庸，这放在一般玩家眼里差不多可以被视作是骗子工作室，可不敢和他们有业务。结果这叶修根本不看这些资料，鼠标最后就是在联系人那里滑了一下，还真是找认识的人，不看其他，只看人名的。 莫晴不是重名的吧？ 叶修一边嘀咕着，一边向陈国借手机用。陈国递上手机，就见叶修飞快地拨通了这家叫小强工作室的联系电话。 喂，老莫， 谁啊？ 听得出来我是谁吗？ 听不出来，我这工作电话，有事就说。 你的 QQ 是不是？ 是啊。 QQ 上说。 叶修把电话给挂了。 你知道人 QQ 还打电话？ 我哪知道他现在在做这个？这不电话确认一下身份吗？ 叶修一边说着，一边 QQ 上找到他刚才的 QQ 号密了过去。回复的是五个叹号。 刚才是你打电话？ 是我。 你还活着？ 当然。 活着你退什么役啊？八卦等会儿再聊，先说你什么事儿。 各大工会的那个悬赏声明有你看到吧？ 当然。哦，巨木校真的是你啊？ 是我呀。 我靠，你就准备牺牲自己这号送哥们点钱花花吗？我算算啊，一次500，一级够5次，70级就是175000。我们还可以带牧师搞复活，这样可以利益翻倍，就是35万。这还是在神之领域啊，你可以假装跑回了普通区，我们回普通区去杀，这样再翻一倍，70万。我靠，送哥们70万啊，不愧是圈中大神，觉悟就是高。 莫强接连说着。 我说你算完了没有啊？ 叶修哭笑不得，一边的陈果整个人都呆化了。这真他妈是术业有专攻啊，看看人家工作室的是怎么把利益最大化的。叶修和唐柔算个什么175000出来，简直弱爆了。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白给的了，说说有什么条件。 我哪说了要给你杀巨魔校啊？ 那你找我说这事干啥？ 莫强莫名其妙，好像叶修找他不是说这事儿，就是天理不容似的。 这巨魔校这号我得用的，但这次悬赏的另五个号我可以提供出来。 那五个号？你是说一个100的那五个？ 对啊。 那五个少了不少，加起来顶一个。那个毁运不倦呢，你能不能搞到？ 不能。 真可惜。能不能做呀？ 能啊，当然能。 不过你得把事的这个详细情况说一下，我分析分析看这事儿该怎么做。 莫强问着。